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高燕。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城南的一些房产的情况哈。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哎，大家好。 嗯，说到这个城南的一些计划哈，我觉得可以先请杨乐先跟我们说一下啊。 对，这个其实呢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个就是有关这个城南计划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具体实施的一个时间包括内容，大概的话执行的话是从2018年到2020年。说到2020年呢，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远，但是现在呢已经是2018年的下半年了。其实它能够推行的话，大概也是在这1.5年左右的时间了。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南城的一些相应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听众肯定都会想到一个就是关于在南边买房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话题。尤其是大家在去买房的时候会比较关心几个方面，尤其是比如说交通，比如说医疗，比如说教育，比如说环境，都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会重点去考量的。那在这个计划里边呢，它主要涉及了房山、丰台、大兴跟亦庄区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基本的计划。那我们这边呢，今天的栏目就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有关房山，尤其是说到生态环境、交通，都是一算是比较有利好的。原来的时候我们说到去房山买房，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区域相比我们熟知的一些其他区域，比如说昌平、门头沟、通州等等，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相应的配套方面的一些不足。但是我相信这个从着这个南城计划的这个推行来看的话，未来会有极大的一个改观。从这儿的话就先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南城计划主要都体现了在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方面。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城南的一个总览的话提出了一个以河两翼的一个腹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门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它主要涉及的范围刚才也跟大家去说了，实施的范围丰台、房山跟大兴跟亦庄的这个开发区。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房山。 那房山呢，我们首先要聊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它的主要这个功能构架吧。它这里边提了一个一轴两廊两带多点功能构架，其实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多了。一轴的话，它主要主的是南中轴的一个生态文化发展轴，形成一个贯穿中心城区南苑到大红门北京这个机场方面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发展轴。其实这块的话这个轴呢，主要其实我们去可能考量到这个置业的方面，其实还是更多的是大兴，尤其是我们熟悉的比较多的像这个魏善庄这个区域，包括孙村等等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去买新房也好，还是去买二手房也好，比较关注的重点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其实在这个这一轴里面的影响就是比较大的。我们知道这个魏善庄现在的话，这边的话新房现在不是很多，像之前供应了一些我们的现房价净低价的项目，包括也有公有产权房的一个供应，大概的价格的话是3万多到4万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区域内呢，其实我们比较熟知的一条路叫做南中轴路，其实这个跟这个轴的话还是比较相似的。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大兴区域的话，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讲到这个多点的话，其实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关于房山的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叫做中关村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就是房山的这个科学园，另外的话还就是良乡的一个高教园。那说到良乡高教园呢，大家可能都会有印象，就像这边的话现在有一些已经入驻的大学，像这个北理工啊，然后像这个北工商等等，在这都已经有校区了。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它这个高教园的发展还是从现在的计划来看的话还是会更好，尤其是我跟大家去讲一下房山的这整个置业板块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去讲房山的这个置业板块呢，大概分为几个区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阳大学城板块，这个板块呢就是我们这个高教园这几所大学所在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有它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利好，就是首先这个区域这个长阳大学城这个区域，它是离这个房山整个板块内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区域，它基本上是与丰台是交界的，所以到市里的话是会更近。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这个区域内呢，就是包括大学城这个区域，它是有现有的房山建的这个轨道交通的。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内，包括大学城附近有三站地铁，大学城北、大学城、大学城西，对这个我们在高教园附近不管将来是工作生活上学还是这个置业的话，都是比较有利的。而这个板块呢，目前来讲发展也是最好的一个区域，目前这边的房价也是整个房山最高的一个区域，基本上维持着在4万上下这样的一个水平。同时这个区域呢，像我们熟知的这个高教园呢，它有一个在这个城南计划里面有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利好啊，但是在现在来讲的话它其实也是做得很好了，包括周边的话像有这个在建的龙湖的商业包括有在建的医院，同时呢这边在这个大学城附近呢有这个小清河的这个公园。像这边的话，如果您去这个区域去买房的话，属于一个价格比较合适，同时又比较适合我们这些不管是在市里去上班的一些刚需族，还是一些改善的都比较适合。那这个区域跟大家去说一些几个新盘嘛，尤其是沿线的地铁沿线的一些次新盘。像我们如果是看长阳这个板块的话，就是长阳这个整个原来我们都认为长阳的核心区域的这个板块的话，像在长阳地铁站附近呢有这个长阳半岛，这个是万科开发的一个二手房，是次新，目前来讲的话是房山口碑比较好的二手房之一。再有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像这个我们的剑门华庭啊，包括首开西岳山兰亭等等一些小区，它的价格的话相对来说比这个半岛要稍微低一些，也是在4万5、6万左右这样一个平均水平。房龄的话都是比较新的，基本上都是在10年以后的房子。如果我们再去到大学城板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教园所在这个区域呢，大家可以关注两个项目，一个是金地朗月，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叫做万科新里程。这两个小区呢也都是次新的小区，同时呢也都基本上做到了人车分流，尤其是金地朗月这个小区呢环境是比较不错的，不到10层的这个小板楼，园林的话做的也比较好，人车分流。同时呢这个二手房的小区呢周边还有一个学校，是朗月中学的12中分校，也就是离着这个1237的话大概 离一期应该最近，隔着一条马路，大概走过去的话也就100来米左右就能到学校了。将来的话，您如果孩子去上学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同时，也是金地开发金地的物业，整个房龄的话真的是做的比较不错了。再有的话就是它对面的这个万科新里程项目，这两个小区呢，离现在在建的这个龙湖时代天街的这个商业啊，如果您去房山的话，走这个房山地铁线的话，就能够看到正在施工。它的话将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商业配套，算是比较利好的。那这个区域呢？就是跟大家去讲了一个多点中的一个关于我们的这个良乡高脚园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板块呢，其实未来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再有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现在除了这个高脚园板块的话，再有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良乡的一个老城区的这样一个板块。在良乡老城区这个板块呢，是我们房山的包括整个可能本土人居住的比较多的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商业配套包括整个的这个教育配套都是比较成熟的，像商业像这个家乐福，像华冠，像这个良辰百货等等，都是在这块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集中的商业。包括在近期呢，也是就是开通了一个龙湖的房山的一个商业，据说呢开通当天呢是真的是人不少啊。就是大家如果去房山这个良乡板块去买房，那您可能考虑的第一个就是购物很方便。第二的话，医疗，现在房山大家基本上看病的话，可能会集中一个区域，就是一个良乡医院。这个硬件条件是目前来说房山可能条件最好的这个项目，这个医院之一了。所以医疗也好，商业也好，还是这个教育也好，因为它是老城区嘛，所以原来的一些学校都集中在良乡这个板块里边内了啊。基本上这个区域的板块的这个房价呢，相比朝阳跟大学城板块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说就低一些了啊，基本上会是在3万多的这样一个水平。当然它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买房的话，大家会有一个认为的缺点，但是我觉得不是什么缺点啊，就是离这个相应的轨道交通，也就是地铁相对来说比较远。它除了像苏庄、南关这两站的话，离这个良乡老城区近一些的话，其他站点基本上都很远了。我们要去买房的话，可能到这个距离就真的是不是很近了。但是这个区域内呢，它的公共交通方面是很方便的。就是在您在这个良乡的老城区的这个街里，不管是坐这个616啊，或者是九字头开头的这些公交车呢，基本上它是从这个良乡里面去绕一圈，直接走这个京港澳高速，直接就到六里桥了。所以如果您包括这个走这个公交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它是有这个快速的公交车道的。所以早晚高峰的话您都能够不像开车一样去这个有拥堵啊，基本上还是很快的。这个是良乡板块。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个这个我们的盐村板块。其实呢就包括现在的一些像京西乐府啊，像这个绿城百合等等，都在这个区域内啊。这个区域内呢，像最近也是刚刚开通了这个燕房线的这个支线的这个地铁，所以这个区域呢现在交通也是比较好的。说到这个买房呢，房山肯定大家都关注这个关于交通方面，相信刚才也听了我说了很多这个交通方面的内容啊。那在这个城南计划里边也说到了关于房山的很多有关交通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情况。刚才说的都是很多老的线路啊，但是这边呢又说了比如说我们的京雄高速尤其是刚才我跟大家去重点介绍了这个整个的朝阳包括大学城板块。因为京雄高速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确定了它的走向，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良乡的这个新城包括朝阳区域内会穿过，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去说的这个小清河的这个东侧就会是走这个京雄高速。那它会穿过整个的这个高脚园的板块包括朝阳板块。那如果您将来考虑这个我们不管是去雄安也好，还是去到这个市里的五环也好，都会走这边啊，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京雄高速。这是为房山人民又开了一条这个向市里去这个进城的这样一条快速的一个高速公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再有呢就是也会加快推进这个城际铁路联络线 S6 线的这个建设。这个是到新机场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轨道交通。相信的话将来，因为我们目前都知道从房山其实到大兴的新机场我们可能要走这些包括六环路等等并不是很方便啊。但是未来的话就是在这个整个大学城这个区域内，我们可以做到 S6 线直接就去新机场了，还是比较方便的。这都是城南计划里面对我们的房山的交通网络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更新。再有的话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线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市郊的铁路叫做京原线，这个可以改善十度的一个交通条件。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山旅游可能会比较知名的两个景点，一个比如说周口店 啊，一个比如说夏天可能常去的十渡，那我们去十渡的时候，现在呢基本上都走的是这个京昆高速，然后这个再走一段十渡的这个线路就可以到了啊。也有少部分人去坐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铁路，但是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未来相信这个条件的改善对于我们整个十渡这个区内的一个交通的改善会是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现在我们遇到啊，比如说五一十一的这个黄金周，可能大家去开车也会有拥堵的情况，但是未来呢我们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去坐地铁，包括坐这个火车啊，就坐火车直接到十渡去旅游了。再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个目前现有的这个京良路的西延，我们现在如果去十渡包括去房山的一些区域内呢，都是走一段我们的六环，然后再上京昆高速。那未来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走五环，然后直接走这个京良路，然后直接上京昆的。京良路呢是一段全程高架的没有红绿灯的这样的一条路。将来的话如果您到这个从市里到我们的房山就会更快了。这整个的这个轨道交通包括这个高速的这个建设呢，都是在完善我们的房山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联络线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情况。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计划是在2020年左右，所以呢，相信大家也不用等很久了。尤其是刚才我也跟大家去说到，有关这个我们的大学城区域内的教育包括医疗等等，因为这块的话也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利好，在这个城南计划里边，就是南部地区每个区都要部署一所三级以上的医院。相信这个对我们整个房山也好还是大兴也好都会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中老年的这些我们准备去改善环境的这些人群，他会比较考虑到的一个第一的要素就是医院。像是这个最近的话我接触到一个购房人，就是他准备把这个房子由东西城的这个老破小，因为是60平米左右，他们考虑岁数大了，准备换一个大概120平米左右的这样一大房子，让自己的晚年呢可能会过得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这个老伴儿呢就会考虑到一个问题，说我现在什么都好，这个新房也好，但是就是离医院可能稍微远一点，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块心病，因为岁数大了嘛，可能难免会这个遇到看病的这些问题将来这个三级医院的建设呢，对我们的郊区的这个整个改善环境来说，应该也是会做得更好。 那说到这个产业啊，因为呢大家可能都理解到，就说一个地方的这个产业的这种兴盛，它其实能带动整个这一片这个无论是房价也好还是说房子整体的这个升值也好哈。所以呢你觉得像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房山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产业，你觉得能不能带动它周边的一些房产的一些这个升值啊什么的？ 其实是这样啊，就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现在考虑去买房的话，尤其考虑到房山买房，可能会觉得作为一个第一居所去居住，但实际上他并不会考虑在房山去工作，因为房山面临现在的机会可能不如我们的比如说海淀呀，比如说像其他一些大型区域的机会更多，包括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那但实际上从这个城南计划里面啊，看到了很多功能与产业的提升的一个计划，尤其是房山啊，房山会建一个房山园，这块的话会重点去发展交通和这个新材料的产业。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重点功能区呢，这个良乡的高教园也会拟扩建啊，同时呢它会可能会盖得很大啊，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些产业的一个机会。同时呢其实房山呢也是面临一个利好，就是这个丰台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其实从这块的话现在到我们的房山的话是比较近的，尤其是我们都知道房山县的地铁呢它未来会北延，现在的话地铁它是到这个公共站，但是我们未来呢会是往北去延伸啊，这个直接会延长到我们的丰益桥南站，包括省经贸站，包括也会有一个四环路站，包括还有这个繁阳路站，这个区域内都会连接上，比如说10号线呀、16号线不管您将来去这个我们的这个东边西边包括北边都会更方便。所以在整个房山来讲的话，真的是迎来了很大的利好啊。但是我们这儿也说啊，就是房子呢肯定您还是要奔着这个住去想啊，就不要先想着这个增值一类的。对， 所以就说我觉得它的这个功能啊产业只是它的一个附属嘛，对吧？ 对， 但有这个东西肯定会好啊， 对，会更好一些，尤其大家会希望它更多一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另外一个啊，就是跟大家也可能会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说推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对吧？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什么城南会推出这样一个计划呢？到底这个政府也好或者整个的这个他们是怎么去想的呢？ 其实客观来讲的话，它南北发展是不平衡的，南部的发展历史上它不充分，是这个历史性 形成的嘛，尤其是我们现在去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去考虑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平衡的状态，都会发现大家可能会认为北面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对南城的印象可能没有那么的强烈。 嗯， 这个也是充分的考虑到我们现在不管是交通也好还是生活也好，会这个南城会差一些，而重点的去发展了南城。 嗯，所以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嘛。而且我觉得很多南城可以发展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北边好像大家觉得说已经开发的差不太多了，是吧？ 其实这个重点的话，南城它侧重的话是在这个叫做补短板，不管是从这个基础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园区到产业发展方面，这个来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打基础，包括叫做调整吧。嗯，尤其是这个其实已经是第三轮了，其实之前它也是有过第一轮、第二轮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嗯。 作为这个新一轮的城南行动计划的这个主角就南城，哈哈， 对， 那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啊，就是它未来到底是会什么样子。 对，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好，尤其是有关于环境方面。那其实这边呢，疏解治理提升的专项行动呢，里边提到了实现这个城乡建设用地减少59平方公里，同时呢，这个森林覆盖率、建成公园绿地500米这个服务半径覆盖率分别提高到 32.1% 到这个还有就是 73.7%。其实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京西南的重点生态保育以及环境这个生态治理协作区的房山将为成为这个工作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尤其是我们其实看到的现在的房山的环境真的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长阳这个万亩森林滨河公园，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到大学城的这个小清河的这个公园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十渡的这个我们的旅游景区，包括像一些这个世界的地质文化遗产，这个在我们中间都是比较出名的。 嗯， 这个在这里面呢也会重点的去发展。您将来在房山去居住，包括工作生活也好，都会就是感觉交通方面有所提升，包括这个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比较宜居。 所以就说像房山它可能主打的还是这个环境牌，对吧？ 对，其实呢房山现在的环境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像其他区域不一样，它没有什么过多的产业，其实是比较宜居的。 嗯，没错。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像它有没有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一些这个规划呢？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不管是交通啊，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整个的医疗配套都是比之前有大大提升了，这个真的是有所很大的变化。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刚才也跟大家去说了这个路况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这里边还有很多这个路的一个改造，尤其是108国道37，这个是房山段的一个改造工程这个的话是它连接到门头沟的一条路现在的话这条路呢不是特别的宽，所以它是有进行一个改造的这样一个工程，未来的话从房山到门头沟会更快。 那除了交通呢，可能大家对于像医疗啊或者说是教育啊，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的哈，那边现在有什么样的发展或者以后。 对，其实刚才跟大家去简单聊了聊，但是这个城南计划里边它其实具体提到了一些项目这个的话就是房山区要布局一所3级以上医院，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它要加快房山的第一医院的建设这是房山的现有的一个医院，它可能有一些改扩建再有的话就是它会再建成一所9年医官制的学校这个呢是在房山的长阳镇起步区2号地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就是在我们的长阳的这附近比如说像现在其实已经有的像皇城根小学的分校，像北京四中的分校，其实在这个区域内都已经建得比较好了。刚才我跟大家去说了，大学城有这个12中的分校未来还要再建一所9年医官制的学校，所以将来这个区域房山这个区域医疗教育都会是很大的一个提升，是进一步的提升。 没错，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在这一片区它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肯定从交通啊、配套啊等等方面，无论是教育还是说这个医疗，它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发展，不然的话怎么能吸引很多人去那边去置业？ 对，其实是一个全面上的一个提升。 没错，没错那另外一个，比如说像我看到还有一些，包括像很多这个带哈，比如说像什么永定河文化带，还有什么南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那这些是不是它从精神层面上就是更加让这个地方飞快的发展呢？ 对，其实现在的话，如果您坐这个房山地铁的话，能够看到整个永定河现在其实的整个的绿化都是做得比较好的，看到那种景观的话真的是很壮观。再有的话就是现在在长阳的一些区域内的一些楼盘呢也是在主打这样的一个楼盘，就是这个一排就是我们 们离这个永定河很近，这周边的环境现在已经很好了，相信大家建议大家去我们的房山多走一走。 对对 对, 对、嗯、 然后包括那边现在有很多的遗址嘛、 嗯、 是吧， 对， 这个文化上、 对文化方面的话遗址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去提到的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像琉璃河的这个西周的燕都遗址，像金陵遗址，像云居寺等等。 嗯， 尤其是云居寺这个历史真的是很久了。 对、嗯、所以到那边去居住的时候您还能顺便 对 逛一逛是吧。 对，尤其是到了这个可能十月份往后，大家会知道这个红叶也红了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房山的周口店看看红叶、 嗯、 其实这块的红叶呢也是比较壮观的，它整个的话不比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香 山 会差。 对, 对，尤其是现在它这个人还没有香山那么多、 嗯、 所以是您十月份去啊观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址。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房山这个地方以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有这么样一个南城计划嘛、 嗯、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山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啊，通过我们的电话拨打一下85013710 85013710，留下您的电话姓名以及您要装修的这个房子大概位置以及啊这个大概要装修的时间啊，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这个排排队啊。对，因为现在报名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对对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房山关于这个南城的一些事情，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南城、关于房山的一些房产的一些情况。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南城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就可以了。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哈。来关注一下第一条信息。在楼市传统的旺季啊，比如像金九银十这个期间哈，我觉得好像这次的这个 看不到了， 对，应该是比较的平淡哈。根据数字显示，说以北京为例哈，已经入市的20期的这种先净房的项目呢是9826套，网签了1633套，网签比例呢只有16.6%。不过呢，由于网签的滞后性哈，截止到9月底呢，实际销售只有40%左右。 其实这个数值呢，看上去大家觉得不多啊，但是未来可能2年、3年。啊，甚至一年之内，我觉得这个数据不会有太大的明显的一个变化。销售情况依然不是会很好啊。首先面临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现在的这种限净房呢，项目真的很多。大家都知道，看到这个数字的话是27的这个限净房，大概项目是9000多套，不到10000套。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的话，现在就是已经确定的这个为限净房的这种项目呢，已经将近快70个了。同时呢，根据我们往期的这个栏目里边也跟大家去说了，未来的话大概还有几十宗这种地块要入市了，所以呢，将来的开发商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同期的这个竞争对手很多啊，大概的话可能有10个的这个竞争对手，同时呢，这个竞争对手呢还会面临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第一啊，它的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透明的，如果您是买一个大兴的限净房，那它可能就在52000到5500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您是去房山买一个限净房的话，它大概均价就是在40000左右，所以您现在看到的价格，我在大兴区内这个开发商卖50000多，我另外一个开发商也卖50000多，这是第一，价格比较透明，第二的话就是 是产品它的同质化也很严重，基本上推出的都是90平米的三居140平米左右的四居的这样一个产品。大家去买90平米三居，你就会发现在大兴这个区域内你可能有五个六个七个甚至这样更多的一个选择，那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去买哪个房子。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整个楼市现在大家都知道比较平稳啊，这个观望的这人群会比较多，他面临这么多的选择的时候他就会更观望，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去选哪个房子了，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其实这个也不用去慌张啊，就是这对于我们的买房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就是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的选择更多了，不像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去买房子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第二的话就是这个房子像之前的这些商品房不一样，它会藏着掖着，就是开发商可能它的销售会告诉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预计的销售价格可能会比如说是在4万比如说是在5万，你开盘的时候可能看到的价格跟它开发商这个销售告诉你价格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现在的现行房呢它的价格就是透明的，它的销售均价跟它的最高这个销售价就是已经被限定的，所以您到底有没有这个预算能不能拿到这个房子，其实从现在来讲尤其是这个月份上讲其实您往后看两年都能够看得到了就是您心里有谱了。第二的话就是因为这些竞争对手很多，然后因为它的产品的这个相似度很多，您的选择就更多了，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预算去看更多的楼盘看看更多的更好的一个选择。我给大家的推荐就是现在您一定要多看这些房子，尤其是您想去买这个现金房一定要多看项目，多去对比多去实地去看一看，尤其是推荐大家还是在这个现金房的一期去考虑这个项目。就我们的了解来看的话，这些现金房现在入市的这个二十几个项目中其实有很多项目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对我们的购房人的福利推出比如说一些开盘当天的一些小的折扣比如说的物业费的一个减免等等，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蚊子腿再少也是肉，对吧？咱们先把这个福利拿到手里面。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一期买房的话，尤其是大家可能觉得它的销售情况不是那么的理想，没有那么多人去抢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好好挑一挑了。我们在这个项目的话如果摇到一个比如说好的号，我们可以去买一个好的楼层、好的位置、好的户型其实这个来讲的话比你的很多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会更好，因为这样的话你能够将来我们的房子很多尤其是买90平米的人将来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置换，他没有办法像这个可能买一个140平米的这个四居或者是买一个上下层的一个叠拼一样，他可能短时间真的是不会去换房了，真的一步到位了。但是买90平米三居的他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置换的一个问题，那置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将来我这房子卖的时候它的保值情况会不会更好。那其实你选到了一个楼王的位置，选到了一个好户型、好楼层这个对于我们整个将来这个房子的出手它会更有利这个小区里面我们其他的比如说一层呢可能它的景观效果就不好，可能隐私性也不好，它其实跟我们的一个五六层的这个房子比，它可能这个最后的出手的价格差的会比较多，所以建议大家到时候这个现金房的时候就多挑多看，尤其是又拿到了一个好的号的时候呢就不要再犹豫了，就把它买下来就可以了。 好的。当然也有朋友一直也在问说到底是买这种现金房我还是干脆就买一个商品房，就是很多朋友还是比较纠结，因为好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把握不准的事儿不一定是吧，得是多长时间才能排上我， 对 是吧。 尤其是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面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现在实际的在售的这种纯新房它项目它是很少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商品房纯商品房有一些项目它相对的价格比这种现金房的话确实还是要贵一些，所以这个也要看您的一个自己的实际的预算包括看房的一个情况不是不推荐大家去看这些纯新商品房当然大家可以多去看看，但是还是看预算看这个性价比。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话最近呢其实也是不断的有这个新的现金房在挂牌在这个准备出让在十月底的时候呢像朝阳的崔各庄乡呢这块也有两块这个现金房要这个成交了它的均价的话大概是在7.8万左右，提供的这个房源套数呢还真的不是不少这个尤其是临地铁，其实像朝阳区呢现在您可能选择的余地真的也是不小像这个朝阳的崔各庄像这个马泉营，像我们之前知道的像这个孙河的这个别墅区板块内都有这种现金房的推出您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再有呢就是石景山这个区内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这个新房的供应不多，但是在十月底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现金房要推出了，这个在古城南街东侧这块地呢均价的话是不超过5.8万 同时呢，这块地还要配建了一个这个，还要挂牌一个共有产权房，它的价格大概是在4万左右。这个出让时间呢，大概是在10月底。最快的话，可能明年上半年就能推出了。这对石景山的这个人民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啊。在这个古城地铁站，大概是您往南走一些，大概1公里多就能够看到这个房子了。这个我跟大家去说了58000，大概的话，周边的现在的这个纯的商品房呢，十月份有个项目要开盘了，应该均价是在63000左右。您看到这个价格相对来说确实还是有这个几千块钱的这么一个差别的，对。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近日呢，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啊，说连接北京东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获批，目前呢已经提前开工了，预计呢是在2020年的6月是建成通车。而且了解到呢，说广渠路快速公交呢是北京的第5条快速公交线路，沿途会设16对站台，满足东二环到东六环的大体量的这种快速交通的需求。 嗯，其实现在来讲的话，交通条件真的是在不断的在被优化，尤其上半段我们也在提及的房山的轨道交通，包括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建设，相信未来的时候，大家会对这个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买房的一个要求就会更低了。我原来的时候去买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想我一定要买一个环线的，比如说2环、3环的。那未来的这种交通建设的越来越好，其实是可以考虑比如说5环比如说6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它的这个通勤时间可能真的是很快了。 嗯，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近日呢，经过北京市政府专题会和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龙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3年行动的一个计划。近日呢，市发改委会同市规土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和昌平区政府联合发布了这样一个计划。按照计划，到2020年，向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品质会明显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也是显著增强，人居环境大幅改善，也成为大型居住区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示范吧。 其实说到这个天通苑回龙观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想到第一个就是交通堵，可能是会比较多的，觉得尤其是天通苑啊，这个最大的一个社区，那相信这个改善的话，对于我们未来可能会是真的比较好的一个提升。但是我建议大家去买房的时候，不要先想着这个我们天通苑有多堵，我们的这个可能这个公共服务方面确实有一些差。但是就现在目前来讲，整个北边的这个板块来讲的话，这个区域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一些刚需的一些人群去购买的。首先的话，第一就是它相应的商业方面就已经很成熟了，就是您在这个区域内去不管是购物也好还是医疗也好，其实现在它有很多现成的一些商场，包括整个学校等等，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它现在这个区域内的房子相对来说还是确实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正对于我们整个比如说在中关村也好，比如说在西二旗也好，在这些区域内去工作的这些人群，在这儿去买房还是比较觉得对于这个收入有限的人来讲还是一个好地方。 而且呢，我倒是觉得说像这个地方啊，基本上除了就感觉好像外面要乱一些之外，整体里面小区的环境，比如像天通苑的像北三区吧，我记得好像是北边那边，就是还不错。 对，尤其最起码它这个房龄相对来说还新一些。 对，而且你进去之后，你真的觉得是跟个小公园一样啊，人也不是特别多。另外它的户型我是真挺喜欢的。 其实里边的户型有一些大户型啊， 对，南北露台是吧哈？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电梯这个事儿是比较的郁闷的。对，当然了，对于很多比如年轻人来说，如果比如说你买的这种1层、2层那还好，6层的话毕竟它有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像露台这种啊，那可能年轻人爬一爬了，我觉得锻炼身体也可以。 对也可以。 但是如果有老人和孩子，可能相对来说就差一些。 对， 所以大家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吧，然后来去选择。当然我觉得那一片儿，因为毕竟它离着这个就是城区还是比较近的， 相对来说比较近。 对，所以它有发展会不错。 很多同事都在那儿住， 是吧？ 对， 所以那边的以后发展，刚才也说了，有这样一个计划，肯定发展会不错的啊。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据统计啊，北京公积金的新政施行有一段这个时间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周的一个数据，就是从9月17号到9月23号哈，这个二手住宅一共呢是往前2170 73套，与新政之前的这一周呢，这个二手住宅的网签7084套相比减少了4911套，环比降低了 69.32%。 业内人士分析说，新政实行啊，这个购房者就比如说赶这种网签的末班车， 对， 导致网签异常冲高哈，从而导致了这个新政前后两周的这个网络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看这个成交记录的时候，大家不要再看这个政策前跟政策后啊，这个波动会比较大，其实我们看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均的情况就可以了。像二手房的话，基本上您看到一个数据的话，在10000上下，就是这个一个月啊，成交10000套左右，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水平。我们之前见到可能比较低的是7000-8000套，可能稍微多一点的时候14000-5000套，其实这整个的话就是一个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二手房的成交的空间。大家对这个数据呢就理解一下就好了，不要看到每个月可能突然高了，这个是因为有政策啊，您不用慌。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市场情况下，真的是比较平稳的。尤其是您去买一套二手房的话，我觉得对这个购房人来讲倒是一个好机会，因为现在啊这个成交套数没有那么多啊，您不要被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数据吓到，尤其是这个忽高忽低啊，就是多去看看房子啊，这个多看少动啊，用这个我们团队的理念啊，就是您甚至可以跟一些我们的一些房东去谈一谈价格了，也可以好好坐下来聊一下价格。另外的话，据我们的了解呢，像现在有一些房东呢，也会接受，比如说这个组合贷，因为他真的不着急说我要把这个钱回来，然后他甚至可以让你长时间的去办理这个组合贷了，因为他的房子真的不太好出手， 对， 所以这样的话，您可以好好看看房源啊。再有的话就是这个看房子的时候，尤其是二手房的时候，面临很多问题，当然大家可以学一些小技巧。比如说我们在最近接触的时候，有一个粉丝他是其实是想要去落户去上学的尤其是孩子面临了一个这个是学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他去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合同里面有约定，就是房东要在规定时间内把他的这个户口迁走，同时呢也压了一部分的钱，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房东之前还有人的户口在里面，这个户口也是迁不走的，同时他的孩子也在这上学，所以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那个孩子这个落户的问题 有可能用不了， 用不了这个，所以很麻烦。尤其是我们这个买二手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研究一下这个合同啊，多学一学，因为每一套房子，尤其每一套二手房的情况都不一样，到时候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 对对对，像这种户口这事儿啊，就算您是直接告上法庭，法院也不会强制去办，因为这个不是人家能干的事儿啊。 对，因为他也签不走，你说怎么办？ 对，这个没有办法去强制人家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只能说在买房的时候，可以跟着这个，就是你要买房的那个业主，跟他一起，然后到这派出所去查，对吧？因为业主是可以查到我自己这个户子里面到底有没有这种户口的，因为有的可能也不愿人家前面的业主，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往里签的这种意愿，他不知道， 对， 所以呢，一定去查一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我觉得就哪怕没有孩子上学这事儿，有别人户口，对啊，你在自己的这个户里多别扭啊， 对 吧？ 确实是， 所以一定要去查一下，你不要光听他说没有，那谁知道你上面有没有， 对 吧？对， 尤其是我们面临的很多纠纷都是这个合同里没有约定的，那最后的话真的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事儿了。 对，然后呢，另外在合同上一定要约定下来，比如说如果说没有签出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收违约金，对吧？ 对， 每天按照10%或者1/1000多少来 收， 对，好歹给他一个压力吧。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从九月份以来呢，全国的范围普遍掀起了针对农地非农化的一个大棚房的问题的一个专项整治行动。有报社的记者呢，也是自然的了解到了，说从九月到十月，为这个地方省市排查清理阶段，11到12月呢是这个完善政策和查处纠正的一个阶段。 其实不仅说到我们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些开墙打洞啊，现在像那些大棚也都在查，就是你这个房子不是用来住的。你别想改着一个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去啊，所以推荐大家的话，去买房的话，还是重点去看一些我们的，比如说像二手房啊，像新房也好，不要想着，比如说大家会经常问的问题啊，小产权的房子能不能买？比如说商办能不能买？ 对， 那这些房子呢，其实它的这个居住属性方面确实是有问题的。您要买房哈，就正正规规的去买一些我们的二手房或者是新房。 对，说到这儿，我还特想接一句，就是刚刚你说那个小产权这种问题啊，之前也有听众问说，有个房子。哎，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对，一上来跟这句话很便宜。完了之后，他说，那个房子呀，10年没下来房本，但是他说那个房东说了，快了，就这一两年了。 对， 他问我说能不能买，我说您这都10年没下来了。 您还相信吗？ 对啊、 说这一两年肯定能下来吗？ 对吧？ 对，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大家，尤其是你去买的话，肯定是有一个交易的风险在里面的。尤其是又面临一个问题，像这种房子基本都要您全款去交易。 对， 那这个如果有这个全款的钱，我干嘛不付个首付啊、这个用现在的利率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尤其是公积金的利率，去重点去买一个正常的房子就可以了。 嗯，不管怎样，这小产权是不能买的， 对，是不能买的。 而且另外一个，就算是大产权，它没房本。就是说现在没下来房本，您也不要买，就只要没拿到就不能买、啊、 就不能买。 对对对对， 没有走正常的这个交易流程，那房子您就慎重啊。 没错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啊。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南城和房山的一些情况啊。刚才上面呢我们也说了半天啊，包括比如说它的一些计划的一些情况、交通的情况、配套的情况。那可能最关键的就是大家觉得房价，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们拿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团队关于统计的是八月份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大概的价格，因为九月的数据我们还没有拿到。八月的话，二手房的这个房价均价的话，大概是在31000块钱左右。七月的时候呢，大概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的31000啊，这个比这个我们的八月大概是便宜了将近几百块钱啊。这个数据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是整个房价还是比较平稳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比去年的同期的呢下跌就比较多了，大概是在9.3%左右。其实这个整个的话确实是稳中有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环比之前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去买房还是那话、啊、多看看啊，不要着急。再有的话就是看一下成交套数，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统计了一个大概的成交，全市的话大概成交了16000来套左右的这样房源啊，其中呢房山大概成交的套数是896套。这个可能大家觉得会比较少，跟大家去说几个其他区域的数字。海淀的话是2000多套啊，2245啊，朝阳的话是4129， 朝阳最多， 嗯，对，朝阳最多。然后丰台的话是1775，石景山的话是524，通州的话是904，顺义的话是679，然后大兴的话是1087，其实大家包括昌平是1414， 西城还有1000多套呢、是吧？ 对，这个西城还是有一些，对，有可能是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啊，就是这个整体的数据，房山现在来讲的话比其他一些区域相对来说确实是低啊，确实是低。比如说海淀呀、丰台啊这些区域确实要低很多，相比来说，其实比如说郊区方面啊，比大兴啊，比这个昌平都要低不少。这个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这个房山整个的认可还是没有那么高，大家会觉得这个区域其实它没有像现在这个昌平也好像大兴也好那么方便啊。但是相信这个城南计划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提升。比如说这个朝阳区内的中粮万科长安半岛大概是在48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像在苏庄的瑞雪春堂大概是36000左右，像在良乡老城区的行宫小区大概是在26000左右，像这个窦店的北京城建昆亭大概是在27000左右，像这个大学城的金地朗月大概是在40000多块钱左右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房山现在成交的一些小区的基本的价格，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杨老来节目当中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节目。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